是李润杰演唱的版本。您别着急啊，我们后面还会让您听听他的徒弟张志宽以及北京的快板名家梁厚民演唱的片段，合起来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段子了。不过我们还是再来说说这李派快板的特色。李氏快板书艺术上讲究四个字，平、道、脆、美。平呢就是要唱得平平整整，让观众听得舒服。爆就是激情平整之中出现高潮。脆指发音准确，不掉字不倒字，力求弹性。美指声音甜美，高而不燥，低而不闷，悦耳动听。那说了这么多，您觉得呢？张志宽作为李润杰的弟子，在继承和发展快板书的艺术上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张志宽演唱的节行车片段，我们会接着刚才李润杰演唱的版本继续给您放下去。 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乡丁小队长，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我说老太太，您老人家从余家驮来看见共产党了吗？听说邹妈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您老听说没听说？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哎，捉什么？这个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了话，捉呀，捉住一个的出了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口贴张大告示，要悬赏捉拿一个共产党的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呐，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个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哟。这个事儿听得个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耐的老太婆呀？哪有？你不认识字儿啊？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住给谁10000块。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就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8000桌子这么一大堆不？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我能值10000块吗？您老人家怎么说这个？不，你想要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咦，这家伙的闻听一激灵，跟他浑身一抖，腿一缩，把舌头伸出了1寸多，拿手线往回揉，一个劲儿呼了后脑壳。这个一回头，见几个农民进了茶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着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400来人这么多？又一想，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就这么办喽。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啊！您是不是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竿可强得多不？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哎，你看看外边这是谁来了？快叫这个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是您的孩子。这家伙的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竿门口搁，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他的手里搓，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木瓜眼镜把他二目遮在他身上穿，派蒂斯的制服是米黄色，金壳手表戴在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嘎嘎的响，更显得神气的了不得。他的身背后 跟着警察马便十几个，盒子箱大将鸡头都在腰里脖。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浑身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立正。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什么老太太呀？ 哎，就是您妈呀。 混蛋， 我妈早死了，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 韦局长扬手给了一巴掌，打得他给他一连转了仨摸摸，回过头来个直哆哆。 哎，你打外人吗？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这他这还说呢。 你们人都哪去了？叫他们赶快到这来集合。 是。 韦局长他这一晃肩拔进了茶馆，一抬头 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你是干什么的？ 老太婆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好健忘啊，不认识我啦？你亲口判出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冒着风雨带着那大队人马把我捉，你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要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 韦局长撤不抽身要掏枪，噌！ 老太婆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这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的不许可。 韦局长是刷了一下脸上变了颜色，真好像在万丈高楼失了脚，杨子将心断缆崩舟桅杆折，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这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 不要怕，我问你到这干什么？要老实说。 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 她叫什么名字？ 叫江雪琴。 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 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件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 突然间他的眼珠一转，不讲话，心里头暗暗直琢磨。 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 他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 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个茶馆，快躲躲，咱这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劫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这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这一侧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江老太婆。韦局长的话音还未落，呼啦啦闯进来的警察将近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住。韦局长一见哈哈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太婆，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成了菜花蛇了啊？ 这就是张志宽演唱的《劫行车》片段。怎么样？这李派的风格继承的还是非常精准的。是啊。曲艺评论界认为，李润杰把这平爆脆美这四字诀发展到了极致，简直是平如暖风湖面，爆如炸雷闪电，脆如珠落玉盘，美如醉酒心田。 那这一点呢，连习成高派的北京快板名家梁厚民也是学习到了不少。并且当年梁厚民曾经骑着自行车跑到天津专程请教过李润杰，那得到李派快板的真传也就不难理解了。 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那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你哪是小诸葛，你只能算是一条菜花蛇。同志们，把局长先生捆起来押到后里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是 啊。警察局长一看周围的乡丁和警察一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乡丁马便早就被我们来俘虏了，连身上的制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阻击队员化妆的，专等着劫行车了。警察局长一看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花蛇呀。在这时候就听着马达突突响，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两挺机枪就在车往顶上搁，有两个北兵机枪手是四只眼拔下张望胡穴，在那司机旁也坐着个伪军官，姓魏的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啊，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也在车上坐，他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重庆上等酒席摆几桌，伺候不好咱就打，算账要钱就周桌呀。”在这时候呢，汽车正把大桥上，有先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那魏不活在司机旁里搭了话：“干什么？”“ 检查。”“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呀？”“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所有的人全都滚下车。” 说着话，上先兵俩大个先把这机枪夺下了车，魏不活跳下车来高声骂：“嘿，他妈的混蛋！”一伸手就要了把枪摸，可哪知道从身背后那伸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咯吱一声背过去，差点把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弟看不对劲儿：“弟兄们赶紧抄家伙！”他这一嚷可不得了了，车上的匪兵炸了窝了，他们拿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呐，可了不得了，有警察、乡丁和马便带红背章的还挺多，什么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全都对着这辆车。这时候有人高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要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匪兵们还是真听话，一个个都把那美式武器送下了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了。在最后叛徒府志高噌的一下跳下车，他桨身一纵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挺利落，由华为上前一把没抓住，这小子扑通一声跳下河。好，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在一旁惊动老太婆问华为：“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府志高借着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跑。 报告司令员，这个叛徒再也不能让他活了。 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 是， 报司令员，全车各处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是死硬又顽固，他低头一字也不说。在这时候，叛徒府志高已经潜水游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后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了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府志高背叛革命，竟作恶，执行枪决李英德，我今天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间他一甩手，啪，真叫准， 这一下捂着高的脑袋就接了壳了，他冒了两帽沉下去。老太婆回过身来问声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今天你是说是不说呀？我全说。今天早晨临行之时，沈副区长变了计划，怕的是从汉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启程的时间是早晨九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似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老太婆微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耍出了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蓝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条船，就是一条冰舰也走不脱。我们今天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英雄们一听心里乐，押着俘虏上了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秦车。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传统相声夸住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段子，也是以马三立为代表人物的马派相声的经典作品。有人说马派相声不急不躁，不喊不叫，慢慢的站在台上跟您数家常。马志明作为马三立的长子，马派相声最杰出的继承人，他表演的夸住宅也是地地道道的马派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为您带来的是马三立、马志明父子分别表演的传统相声夸住宅。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夸住宅。 你看无论搞什么工作呀， 啊， 都离不开文化。 哎，得有文化。 就拿这个说相声来说吧， 就这行 文化水平太低了，你也跟不上。 哎，这是实话呀。 为什么这个黄族民我他的相声说得好啊？ 为什么呀？ 就是沾文化的光。 哎，倒是上过几年学 啊。不是几年，你这是大学毕业吧？ 不是， 不是大学毕 业。不是大学毕业， 大学本科毕业吗？你 不是听谁说的？不是，不是， 不是。 嗯， 大专毕业， 大专也够不上。 那你夜大？ 没有夜大， 夜二，夜二，夜二，没错。 你才夜老二了，怎么说话呢？ 不是， 什么叫夜二？ 你夜几？ 什么叫夜几啊？ 不是，那你哪儿给毙的？ 哪？我是公安局给毙的，像话吗？ 怎么说这句话来着？ 哪儿毙的夜？ 哎，对。 你哪儿避的那些夜？ 怎么还那些夜呀、啊？ 哪儿避的那夜？ 我没在哪儿毕业 啊， 我就是小时候啊，念了五六年的书， 才五六年书 啊。 因为我看你给人家签个字什么的，黄竹林写的六字呢。 哎，就眼巴前这几个字行。 哎，客气客气， 别的不行。 哎，写字六，你打算盘 啊， 算个账，打算盘，打的也好，别发别。 好嘛，我是耗子，打算盘有俩手的吗？还这样，这是打算盘吗？ 我不会打算盘。 那也没这样的， 这样是不是？ 哎，就一个手。 反正我听人说呀， 啊， 这个黄族民呢， 嗯， 小时候上学跟一般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你上学吧，都上学校上去。 是， 你不是 啊？ 你是把先生请家来，单有一间房，就上学用的。 哦， 什么来着？ 啊，那时候啊， 嗯， 我们家条件好， 嗯， 请一个老师啊教专管。 您听听， 又叫私塾 啊。 嗯， 你们家想当初是家大业大。 对，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哎哎，我们家要那么多洋蜡干嘛呀？ 做呀， 不像话，有的是骡马。 哦，对，想当初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对， 树木成林。 嘿， 米面成仓。 嗯， 煤炭成垛。 哦， 金银成躺，票子成刀，一线钱成堆。 嗯， 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哎，全打起来了，成仇像话吗？兄弟们和美。 哦，对对，兄弟们和美。 对了， 你们家上辈啊， 啊， 老黄家啊， 嗯， 上辈 是 老哥仨。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大爷吧，为人忠厚。 哎， 你三叔很诚实， 还真是。 你父亲老实巴交。 对对对， 这哥仨那关系啊， 嗯，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忠厚传家嘛。 甭说亲哥仨了， 嗯， 就是你的婶子、你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不不不不， 他们之间 打住打住打住，到底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差不多。 哎，别差不多， 嗯， 说准了。 妯娌。 妯娌， 妯娌， 哎， 这妯娌们之间， 嗯，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就是 跟着亲姐们一样。 对， 而且你们家还是一大户， 嗯，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哎，我们是个和睦大家庭啊， 大家庭啊。 对，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够不上了。 怎么呢？ 没那么多人了。 哦，人口少了， 人少了。 对， 你大爷吧， 啊， 没儿没女。 是。 你三叔没小孩。 哎，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哥一个。 不过当初啊，你妈一生你时候， 嗯， 不是生一个， 不是生一个， 这你不知道吧？当初你妈一生的时候，一块生了俩。 啊，生俩。 哎，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 嗨，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一块生俩。 啊， 这叫什么呀？ 怎么样？ 卵生。 哦， 这在医学界统计过呀。 你妈才下蛋了。 不，这外头下蛋什么生？ 什么叫卵生啊？ 双瓣吗？卵生啊， 双瓣那叫卵生。 哦，对，卵生。 卵生， 卵生。 哎， 对，卵，我记得有个卵生。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嗯，就像你这蛋孵的啊。 哎，你才蛋孵的了。 你看 你怎么说话，成心是怎么着？ 成心不说乱了吗？ 不，你单在这儿乱呢。 当初反正生了一对儿， 嗯， 后来糟践一个，剩你自己了。 你听这路话， 这叫什么呀？ 什么呀？ 三顷地一棵苗， 可不，三门就守我一人吗？ 老哥仨， 嗯， 就这么一个后辈。 哎， 您琢磨琢磨，能不剩吗？ 就是啊， 老哥仨拿你呀， 啊 简直就当一个国宝， 就这么喜欢。 老哥仨拿你啊当心尖儿这么疼着，老哥仨拿你当啊命根子， 就这么爱呀。 老哥仨拿你当啊眼珠子， 您听听， 老哥仨就一眼睛。 哎，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我说瞎子了，我说了 不，这还用说吗？老哥仨就一个眼睛，那可不，俩瞎子一个一只眼的吗？这还算不出来是怎么着？ 老哥仨就如同 有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的这么疼爱你 啊。行行行，甭这么形容 啊，因为这哥仨感情好啊。 是啊， 跟一个人似的， 对， 形影不离 啊， 谁也离不开谁。 是 平常啊都在一屋待着。 哦，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嗯， 都一块儿出去， 就这伴儿吗？ 你父亲在头里头， 嗯， 那哥俩扶着肩膀。 哎， 还是瞎子是吧？你父亲在头里 啊？对呀、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吗？不是，你这可成心了是不是啊？ 说笑话 啊！别玩笑， 再说吧 啊、 嗯！再说你妈吧， 我母亲。 哎，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那可不。 哎呀，你说吧，吃的喝的玩的这个东西啊， 嗯， 甭管它多贵，那你一说要，准买。 哎，就这么宠着， 不心疼钱。 哼， 哎，老怕你呀、啊、吃不饱。 嗯， 老怕你不偿命。 是。 就为了养活你 啊， 你妈找了一和尚。 哦， 这和尚啊， 哎哎，你妈找个和尚， 我妈没找， 我妈也没找啊。 找了找了，你不知道。 嗯， 把这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剃大光头，留小辫，这叫什么来着？跳墙和尚。 哦，您说那个十二岁、 嗯、 认个师傅， 嗯嗯， 十二岁跳墙嘛。 对对， 那是迷信， 迷信不行，你妈信呐。 哦， 哎，你们家大人都信呢、 啊。那时候都信这个。 我刚找一和尚， 啊、 嗯，还找一老道。 哎，怎么又找个老道啊？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你看这不多余吗？ 后来又找了一喇嘛， 哎，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这喇嘛还真行 啊！ 这喇嘛生啊， 干嘛？ 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还蒙古名字？ 蒙古名字 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比什么多耳？ 嗯， 比茄多耳，比茄子多俩耳朵。 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怎么说话这是？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这个是求寿经。 那就先打住吧，打住吧 啊！长命百岁， 哪的事儿啊？我多的认过师傅，在哪儿念过经啊？你这都听谁说的？这是？ 那这蒙古名字呢？ 没那么回事儿 啊！ 我有名字。我就叫黄族民。 什么 黄族民？ 黄族民。 对了， 这名起得好。 好吧， 黄族民。 哎， 黄种人，红中国人。 那没错， 这是那和尚给你起的。 可不 啊， 不不，你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谁起的？ 我爷爷起的。 你爷爷起的？ 哎， 你爷有学问。 有学问。 有学问。 嗯， 做过官。 是 你爷爷是状元吗？ 对， 状 元。不不不不不不，不是状元。 不状元， 近视。 近视。 哎， 您近视。 哎， 老戴眼镜吗？ 哎，近视眼呢、像话吗？科举的近视。 对对对，反正你们家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是啊， 尤其是你父亲。 我爸爸 要提你父亲 啊， 没人不知道。 哦，都认识。 他的名字太响旺了。 是啊， 谁都知道。 哦， 你爸爸叫黄氏，叫黄什么人？ 黄氏人。 哎，黄氏人。对、 哎、你爸爸才黄氏人了。你爸爸才恶霸地主了。 我不是说错了， 我招你惹你了。 叫黄善人。 哎，这差不多， 对不对？ 黄善人 还有一外号 叫什么呢？ 黄半城。 哎，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志明、黄族民合作的相声片段夸住宅。夸住宅这段相声对于相声大师马三立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的。1984年，马三立因为演出没能陪伴在生命垂危的老伴身边，而那次演出马三立表演的就是传统相声夸住宅。由于当天晚上的演出是为青少年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马三立觉得临时辞演不仅对不起2000多名观众，更对不起成千上万的孩子们。顶着巨大的压力，马三立作为压轴节目和搭档王凤山表演了传统相声夸住宅。舞台上谈笑风生的马三立滔滔不绝夸着住宅，观众们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演出中的马三立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说完这个有关夸住宅的小故事，我们就要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传统相声片段夸住宅送给大家。 你们家要不趁钱 啊， 你们家能住那么阔的房子吗？ 对呀、 啊。啊， 您知道， 你爸爸有外号 叫什么？ 嗯， 叫什么？ 王半街。 半街？ 哎， 怎么个王半街？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啊，对对对， 就别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地， 应该占半趟街。 那住宅好家伙，我可不跑啊！ 哎哎， 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哎哎，

我谁给你玩笑？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我轴啊，你才轴呢。 完了，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我跟别人玩笑。 哦，这是哎不， 爱得着你吗？ 这说笑话，这夯牌没有？ 哦，夯牌啊， 掉脸了。 掉脸啊！ 完了，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呆，我就打我开心。 完了， 去， 别着急吧。 多少钱呢？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声，出去。 不会骂 打我，打我，出去！ 我打你了，你 打 照着你， 打！我怕你别扭啊！ 我不别扭。 哎，我，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 怨我！ 罚我五块钱，5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罚1块钱，你坐车，我不像你财迷，我不在乎钱，花1块2块没关系啊，只你痛快，只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5块钱， 你不在乎钱， 哎， 你不在乎钱， 哎，没关系， 我也不在乎钱， 没关系啊， 嗯， 你罚5块钱， 我比你还不在乎， 罚我，哎， 罚我， 我，你罚5块钱， 罚几块？ 你罚，你弄车钱， 罚我。罚几块，我这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啊，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1块钱算什么 啊？ 罚， 哎， 我 怎么能罚你啊？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啊， 你罚， 你说那什么呢？ 那叫罚罚，我不在乎，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像话 啊？ 那有什么 罚？ 这玩笑，你看罚你这钱干嘛？这多少？ 1块。 我说找你5毛。 这心眼儿吗？ 还找5毛？ 多远的？ 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说你们家， 哎， 王家大门，王家大门，王家大高台阶， 哎， 行不行？ 高台阶 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门， 哎，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4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3丈6，4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9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5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啊，吃完就拉呀， 怎么省事？ 没听说过分开吧？ 啊，东跨院厨房， 哎， 西跨院呢？ 茅房。 西跨院茅房， 哎， 倒座书房5间为待客厅。 哎， 进屋离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好， 迎面摆8丈8条案， 嗯，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爷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4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8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啊， 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尔登山、水流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对， 吕沙鱼不鞘、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刺刀。你们家有1丈2二穿衣镜，1丈2的歌剧盖，5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器，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听着。 要讲代表，谁讲的？问你爸爸。 是啊， 你爸爸代表上谱。 上谱。 1个道，1个道，2个道，9个道，3只，3只，2巧子，3巧子，1位立位，1位波波地，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8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 我搬家呀。 听完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花住宅》，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最后为您送上的是这首歌曲，孙燕姿演唱的《完美的一天》。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